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刚开春的一天晚上啊，这个小何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屋里头有蚊子了，大概是过冬的蚊子。佳佳呢，马上坐起来，拿这个花露水啊，从头喷到脚。小何说了：“嘿嘿嘿，你喷完了给我也来点吧。”佳佳一瞪眼：“给你也来点，你喷了，让蚊子咬谁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您看，住在这个爱家小区的小何啊，平时多不容易，可以说他是为这个家呀付出最多的。可是他问他们这儿子欢欢谁是这家里边最辛苦的人，欢欢却说呢是妈妈。 哎，我说儿子，他为什么是妈妈呀？ 妈妈每天都要去上班，回来呢还要检查我的作业，这难道还不辛苦呀？ 那爸爸呢？这爸爸每天还得给一家人做饭，同时还得辅导你的功课呢。 您还说呢，以后我有不会的就问妈妈，不问您了。 为什么呀？ 您还记得上次老师布置的作业里有一道题是让用格外这个词造句吧？ 那时候不是你想不出来吗，就来问爸爸了。 后来您说那句妈妈看见了，说那句话有问题。 爸爸说的能有什么问题啊？ 您那天告诉我是这么写的，在写作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准了格，要不然的话会把字写到格外了。 这句话是我说的。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这平时爸爸也没少照顾你。哎，你忘了那次要可乐的事了？ 可乐？你要什么可乐呀？ 嘿，你这孩子啊，岁数不大，记性挺差。那天你跟你妈你爷爷在客厅看电视，爸爸一个人在厨房里刷碗。哎，这时候你妈喊了声：“老公，拿瓶可乐给我。” 这声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给了你妈妈可乐，刚回去刷上碗，哎，你这孩子也喊着：“爸爸，我也要一瓶。” 我记得您好像没拿给我，吼了一句：“自己拿。” 让我没想到的是，三秒钟之后，你这孩子居然也来了一句：“老公，我也要喝。” 看来欢欢是把“老公”这个词儿啊，理解为让爸爸帮忙的万能用语了。我认识很多当父亲的朋友，他们为了自个儿这孩子好啊，心甘情愿的付出很多。其中有一位，从知道自个儿要当父亲之后，每天都写日记，准备将来给孩子看。我还知道有一位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前呢，就开始为孩子计划将来了。下边一块来欣赏吕丽萍、冯巩表演的小品《心愿》。 你的眉目之间锁住我的心，留着我的心。 啊，转过去， 转过去。 谁让你出来了？ 我这不给您老人家送饭来了吗？ 把饭放这儿吧。 哎， 头转过去。 那我怎么吃啊？ 拿碗饭到旮旯吃去呗。 哎呦，您听听，比黄世仁他妈还狠呢。 这么高级吧，这不是为咱孩子着想吗？你没听人家说呀，如果现在见天的瞧谁，这孩子生出来就像谁。就你那模样啊，你不是一直哭着喊着要改良你们家品种吗？ 那我就更得转过来啊。 你敢？ 你想啊，你见天瞧我这么个后脑勺在你眼前晃悠，又这么几根头发还支棱着，那不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个仙人球啊，是吧？ 哎，我发现你偶尔也说出一两句有道理的话哈。 那我就转过来，朋友们，您给我做做主，我这小伙子长得不是这么喊着吧？啊！ 哎呦妈呀，孩子，妈妈真对不起你，又让你看见你爸爸了。可人长得丑，你总得让他吃饭吧？你放心， 等你爸爸走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几眼阿兰德隆大大和三浦友和叔叔，记住，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你要意志坚强才行。 其实啊，你现在瞧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生后的第一眼，那会儿瞧见谁才像谁。嘿，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听咱妈说，嘿，我出生咣当一下一落地，长得漂亮极了，就因为第一眼看错了人，所以现在我还生活在重灾区呢。 让你第一眼看错谁了？ 我第一眼看的是刘江大大。 哎呦，就地道战的汤司令 啊！那天整赶上电影代表团到我们那儿去深入生活，刘大大隔着玻璃罩子往里一看，哇，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禁不住一挑大拇哥，说了句高，实在是高，顿时。几双小眼睛齐刷刷地看了刘大的一眼，就这一眼，这一屋子丑星从此就诞生了。 反正不是你一个受害者呀！ 托刘大大的福，还都当了演员了。 那都谁呀？ 就是那个葛优、陈佩斯、赵本山，还有俩日本小朋友，一个叫银次郎，一个叫横路静二。 赶上落地后的第一眼这么重要？ 至关重要。 那等咱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可得把医院大门给我把紧了，脸冲外，是凡长相不合格的，和你一起出生的那几块料一律谢绝参观。 你放心，就那天，嘿，我就是求爷告奶奶，也得给你请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来，让他结结实实的跟咱们孩子对视一眼。那咱们孩子不眉清目秀的一塌糊涂才怪。 你打算请谁呀？ 说出来能美死你。 快说。 蔡国庆 、哎呦，你真了解我的感觉。 我不是引狼入室吧？怎么一提蔡国庆跟打了兴奋剂似的？ 讨厌。 不，你放心，这个人啊，长相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气质。我就是因为气质比较潇洒，不才娶了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一朵鲜花吗？ 只可惜呀，我这朵鲜花插在你这牛。 没事儿，你勇敢地说，因为农民兄弟经常勉励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我当家。 你当家 啊？ 你把咱家当解放区了是不是？ 不，依然是白区。 我知道你的心思。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鸡年吗？ 你想一唱雄鸡天下白，班春农都把歌唱，对不对？ 我不敢唱，我那是半夜鸡叫，知道吗？用现在的词来说，那叫呼唤。我就想呼唤咱们这鸡笼子里，嘿，能飞出一只金凤凰，光宗耀祖啊！ 对， 我 觉得咱孩子得当官，当大官。 对， 要是咱孩子当个局长五呢，那我不就是高干子女？ 那我就是高干子弟。说反了吧，咱们？ 重要的是参与。 问题是怎么参与？十四大可开过了，当官的要廉政啊！就咱们当官这点工资，多清苦啊！没什么实惠，顶大逢年过节的分篮子鸡蛋、二斤带鱼什么的。是， 那就下海直接挣大钱。 你说 人家那有了钱说话都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人家光钱不叫钱，叫地地；光出租车不叫出租车，叫地 地； 光女朋友不叫女朋友，叫蜜 地地蜜。 那个时候咱们出门那什么劲头啊！ 那我就揣着地打着地揣着你这个啊，就蜜。 而且 怎么样？ 一人手里拿一大哥大， 那叫腰里横。咱们奔哪儿？ 买菜去。各奔一农贸市场。东城，东城，我是西城 啊。西城，西城，我这是东城。 我这土豆一毛， 我这土豆八分。 小声点，超的二斤到这边卖来，这就省了4毛钱呢。 不够电话费吧？哎呦！这大哥大打一回5毛啊！ 报销啊！咱孩子都是总经理了。 哎呦，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让咱的孩子当总经理。现在总经理遍地都是，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听见没有？特区那边，嘿，前两天掉下个砖头，砸上6个人，有5个是总经理啊。 那个呢？ 幸免那位是副总经理。 那咱孩 孩子干什么呀？ 你放心，我想好了，让咱们孩子当驻外使节，专门负责外国人签证，怎么样？ 那干嘛？ 20年之后，中国特发达，老百姓都是大款，人民币值了银子了，1人民币兑换美金9.8，那还托熟人换的啊！没错，外国人想来行，得考托福啊。凡是那个有移民倾向的，长得歪不裂枣的，语言不时髦的，就俩字儿，拒签，4个字，不好意思啊，啊，不好意思。 哎，我说，什么叫语言不时髦啊？ 哎呦，语言啊，跟你一个脾气， 是吗？ 也是嫌贫爱富 啊！呸！ 我，这哪有钱奔哪去啊？以前咱北京人还算有钱吧？ 嗯， 连外地人都学咱北京话，说句特字儿，特话，特漂亮。改革开放，广东火了。满世界都学人家，哇，好漂亮啊！不就钱闹的吗？啊，开发浦东，后来居上。邻居二哥从上海出趟差回来，就张嘴闭嘴的乐漂亮。眼瞅着东北边贸易发展，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贼漂亮，听见了吗？一有了钱，连贼都漂亮。对，嗯。 我说， 嗯， 那20年以后什么话最时髦啊？ 20年之后最富有的就是你们老家唐山，那会儿最时髦的话就是，忒儿漂亮。没错，哎，记住了，凡是那老外不会说忒儿的，就是一律就是歇菜，啊。 是吗？哎，你说都是驻外使节了，那咱还能叫什么呀？ 叫什么都不能忘了本，就把这几个时髦的字儿一穿，那就是一段特辉煌的历史。 叫什么？ 就叫冯。 嗯， 冯特好，老贼忒儿。 哎呦！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为了孩子呀，小何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不过到最后呢，欢欢却认为妈妈是家里边最辛苦的人，有付出却得不到肯定，这让小何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所以呢，他决定去和佳佳谈谈，说说谁是家里最辛苦最累的人。 哎，刚才我问过咱儿子了，他说你是这个家里最辛苦最累的人。 哎呦，怎么能这样呢？你说这孩子怎么总是实话实说呢？真让我这个当妈的受不了。 啊，什么？你还真认了啊？要我说，这家里这最辛苦最劳累的人是我。 那有谁说过吗？有谁说过吗？ 有啊，咱妈就说过呀。 我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嘿，上周末去你们家的时候，正好你姐还在呢，是她告诉我，咱妈说我是最辛苦最累的。 嗯，她怎么说的呀？ 她说啊，咱妈不是喜欢每天和一群那老太太跳舞吗？那休息时候啊，她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儿子命苦啊。 哟，我哥怎么了？ 咱妈呀，说她娶的那个媳妇儿太懒了，休息时候天天睡到中午才起来，饭都是我儿子给他做，而且啊从来不洗衣服。 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听后边的呀。咱妈后来说了，还是我的女儿命好，休息的时候天天都能睡到中午起来，饭不用做，衣服不用洗，都是我女婿一个人全包了。 哼。 哎呀，我不光听出来小何平常很辛苦，还听出来小何在岳母的心里边有着不错的印象。可是儿媳妇好像就差点儿。其实女儿和儿媳妇如果一样对待啊，我想这个当妈的心里就会平衡多了。所以呢，要投票选择家里边最难处理的关系，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婆媳关系。怎么处理好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呢？这对家里边那个男人来说也的确是个挑战。不信咱们就来听听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家本气》。 陈老师， 哎，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哪句话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知道。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别着急，慢慢的念。 那也念不了。 什么经啊？ 麦乳经。 有念麦乳经的吗？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怎么回事啊？ 婆媳不和呀。 哦，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嗯，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几千块啊？ 十块钱。 十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干什么呢？我花这十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干嘛买麦乳精啊？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这是好意啊。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这娘俩都有疑心病啊。 是啊， 我妈一看见麦乳精， 怎么了？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你说的好听，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哦， 我喝这个呀憋气。 嗯，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嗯， 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嗯，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 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嗯，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怎么回事？ 我是三打白骨精。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这下麻烦了。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怎么着？你要自杀？ 不活着？ 哎，别介，别介，别介！ 说是迟，那是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哟， 跳下去？ 跳下去了？ 跳下去。您说多怪？ 怎么？ 愣没摔死。 你有几楼跳的？ 一楼。 嗯，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那应该从几楼啊？ 起码三楼。 哦，三楼往下跳。 哎， 那是你来。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哦，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哦，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了。 嗯，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它更难受。 是啊，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怎么？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嗯，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你瞧瞧， 我一看关灯了，这鸟 吹门呢。 把门开开以后 怎么回事？ 灯开了。 哟，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得谈谈。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 您瞧给吓的。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哦，你怎么不原因 啊？怕把我爱人吵醒了。 哦，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原因。 那是睡着了。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呀。 哦，拧上了。 对呀。 你怎么不嚷啊？ 我不敢嚷啊。 怎么？ 怕我妈听见。 你招谁惹谁了？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嗯，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好嘛，您瞧这挤来的。 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哦，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我姐姐。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我老丈母娘啊。 是啊，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哦，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嗯，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对呀、啊，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哦，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哦，这你也管呢？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啊，应该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嗯，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呸！没出息的东西！ 老太太不满意了。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哦，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哦。 同志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 哦， 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 嗯， 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是啊， 现在这个年头啊， 啊， 养儿子不管用了。 怎么了？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是、啊。 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 哎， 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那是我姐夫买。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哦，都靠姐夫啊？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不对， 那你说怎么讲呢？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一群苦累啊。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啊，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谈不通。 怎么？ 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 哦， 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 嗯， 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你爱人呢？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 嗯， 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又是针锋相对， 可不是吗？ 那么你认为呢？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哎， 媳妇儿嘛， 怎么样？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对了，什么？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你把话说清楚了。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 嗯， 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都让他们给闹的。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这他也心疼了，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 哦， 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三家五方会议。 干嘛呀？ 解决问题。 好，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 嗯， 消除所有的矛盾， 对， 解散拉拉队。 哎，早就应该解散。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 嗯， 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哦，每人一句诗。 每人一句。 做了没有？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老太太怎么说的？ 嗯，不该疑心对儿媳。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莫把婆婆当仇敌。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立刻解散拉拉队。 早就应该解散。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啊。 你怎么说的？ 老爷们从此不受夹板气。 好， 刚刚这是相声夹板气。那天我看到一个记者啊，采访一位美国的富翁，记者就问他了，你有什么致富的秘诀没有？那位富翁特谦虚地说，这都要感谢我的妻子。哎，这么说您妻子是一位贤内助了？啊，不不不，我只是那个时候很好奇，想知道我得赚多少钱才够他花的呢。好了，上半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这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咱们一块儿来听张浩哲演唱的好男人这首歌。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听小何家的故事，一会儿见。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可，眼神中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却迷惘，